9:06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杰伦哎，他真的回头哎， 哦，真的有听到 他真的有听到好啦，今天青春点点点来到了7月14号， 哎，怎么了吗？没有生日寿星的， 我们等一下又要送东西了，我们要送你去看电影， 很可怕，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他不会放过你的那一部， 一送再送，明明已经送完了，怎么又来新的一场啊， 而且还换着新的戏院 就是鬼关灯。好，待会呢我们要送你去看鬼关灯，在台北微风广场国宾影城，在下个礼拜二的晚上9点钟， OK，所以等一下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5， 等一下是指什么时候？ 9955 是指这首歌的时间吗？还是你待会进广告回来呢？还是你会正确再 cue 我们一次呢？ 我等一下会再 cue 一次， 所以等 cue 咯。 对， 这就是爱，我变得好奇怪，好奇怪， Judge HTJ 台湾的 R&B 乐团，灵魂乐团。 哇哦！ 12:1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Q 来了，要送电影票的时间。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青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啊，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啊。 好，打电话时间，要送的就是鬼关灯还开灯啊？ 关灯， 鬼 开灯还恐怖吗？鬼开灯就是哇 ，Everybody wake up， 起床咯，嗨！ 鬼自己开灯也蛮恐怖的啊，就晚上你关灯以后，他要帮你开灯；你关灯以后，他要帮你开灯；你再关灯，他要帮你开灯。 那你只是觉得卖挠，但是你要做事，你就灯暗，然后你不知道什么灯在你后面，你就开就不要闹，又灯暗。 所以关灯比较可怕， 关灯比较可怕吧， 黑的比较可怕。 I always say no but they say yes。 那个我看了，我就觉得那小孩子就是骗人精啊。 鬼关灯有没有在骗人呢？恐怖大师温子仁监制，英国恐怖短片冠军得主大卫桑德伯格导演。你知道吗？这个是已经有，哎，它是一个短片搬上大荧幕， 嗯， 有超过1500万人点阅。编剧是《绝命终结战5》的编剧。Lights out， 鬼关灯。 还是就是你已经关灯睡觉的时候，鬼就开灯，然后他就现身，让你看看我在这，我长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亮的时候，就你房间整个亮到不行，然后鬼现身， 你只会觉得戏虐，是不是？ 我想象起来是有点戏虐， 或是像有些。 他不觉得有点， 你说他会 拍谁这样？ 这会不会是刻板印象？就是谁说 我是不想要，我不想要知道他尴不尴尬，我也不想知道他灯很亮，灯开灯请现行，我也不想知道。 哦， 我宁愿有这个刻板印象。 哦， 你想知道吗？你想知道？ 交流一下嘛。 OK， 此话一出。鬼关灯，7月19号星期二晚上9点，在台北微风国宾，你能去看看吗？ 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要送你去看鬼关灯的试映会哦。 分不以自我牺牲，爱让我心生火起，欲仙欲死，奋不顾身。爱是幸福的消耗，累的最值得。若爱你会累死，宁可放弃健康不看医生。 爱一个人根本就不需怀疑，不需恐惧，爱你的下一步是勇敢继续爱下去。爱一步看一步，打入爱的天堂，一步一步在爱的包容之中医治心房。爱是深夜里没路牌的窄路，但如果你是黑暗，我宁可吹灭蜡烛。 爱的迟疑不成立，握不住与顺服的路，星星的救赎，爱要我成就的每一步，新衣服选一步，加上那一年高于全部，夫妇交托。 整个世界，诚实了生命的一切。 人主打。 葛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好多人要看鬼关灯啊，但我们灯已关。 结束了，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票已送完。 我看一下。 那是什么？ 我的银行又寄了什么东西给我？夏日庆典，他跟我说红利。哎，你知道那个红利点数很离谱，就是你刷卡不是会累积红利点数吗？ 啊， 一些很厉害的东西都是要20几万点，我心里想说到底是哪？ 因为他们有一个点数兑换机制，就可能比如说100点兑60块， 嗯 之类的， 就那个点数都非常的，就连这种虚拟的点数我也是得不到的。 什么意思？有啊，你一直刷卡一直累积就有那个点数啦。 不会刷卡刷那么多啊，我刷了这么久累积下来不过就是几万点，但有一些很夸张的它是要20几万点。 但20几万点那应该就是 就是刷很多的机票或是都全部都一直刷刷刷。 不是，我说那个它的实际价值可能就是5-6千块之类的吧。 对，因为是 Dyson 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谁知道什么气流倍增器，就没听过的。 还想听我看下一张是不是？ 嗯。 Zara 大江购物中心即将开幕，大江购物中心在哪？ 在哪？为什么要寄一些国外的讯息给我？我不会去到那边啊。 全台商场首家台北东区216巷人气甜品也要在大江国际购物中心开了，就是那个杏桃松饼屋。 哦， 我个人是好像还没吃过那一间， 个人是没有非常喜欢啦。 你好红哦，你什么都吃过，你真的很踩在时代的尖端呢。 干嘛？ 嗯，我知道大江国际购物中心在哪了。 在哪？ 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二段501号，你可以去那个中山高南下56公里，往大园方向3分钟即可抵达。大家都知道大江在桃园，真的是厉害。Everybody, you are awesome。 怎么那么厉害啊？ 清理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三井奥莱也在桃园，对不对？ 为什么要一直问我国外地理啊 ？OK, fine。 0223639955 0223639955。天啊，今天电话怎么这么踊跃？是刚刚杰伦分没有跟杰伦讲话，所以继续讲话吗？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跟杰伦讲话了。 对啊，杰伦已离开，转身离开。哎，那不是他哥。嗨，你好，喂喂，哎，拜拜。嗨，你好。 是啊，刚那首歌是啊。 是吗？ 转身离开。 是哦。OK, OK。 嗨，你好。 你好。哎、欸、喂，拜拜，嗨， 嗨，你好。 哎、欸，怎样？今天打电话进来都不讲话，就对了。 是跟昨天开场一模一样、欸， 哎，嗨。他们都还是要拿电影票，可是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说没有电影票啦、啊。 他们还没听到？ 怎么可能？我们讲完以后讲了这么多外国地理、欸，哎，讲了你的那个信用卡寄的那个，还要换点数，哎，怎么可能？ 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洋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 想要的生活了吗？想要的生活有一百种，你找到了你想要的那一种了吗？毕竟 你只有一个人生，没办法活一百个啊。0223639955，青春期五四三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小唐。 小唐哦。 小唐。 小。 唐。 嗯。 嗯嗯 嗯。那个，可以不要一直讲恐怖的事情吗？ 哪里很恐怖？ 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刚刚那个有很可怕吗？ 有一点。 所以你很害怕听鬼故事？ 有一点。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 12岁吗？ 嗯。 那我们没有讲啦。 好。 那拜拜咯。 拜拜。 难得可以晚睡，我想要开开心心的，我不要这么害怕，我不敢一个人睡，我不要一个人睡。尿床怎么办？ 嗯，我们没有讲啦。哦，在这边提醒一下，在8月6号吗？ 8月3号鬼门开。 8月3号鬼门开，8月6号是不是卢广仲的那个演唱会？ 8月9号是不是七夕情人节啊？3、4、5、6、7、8、9。嗯。 好，8月6号是卢广仲的小巨蛋演唱会。那8月3号的时候，鬼门开呢，就青春点一点会暂时休息。 嗯，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要求大家。昨天讲了一阵子以后，没有，我们是不是没有接到任何传真？ No, 零一张都没有。 我们需要大家的 鬼故事、鬼经验谈、恐怖经验谈，说不出到底干嘛，都市奇谈。 对，传真给我们0223688833，0223688833。我们要走一种就是，日本广播节目很特有，就是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真的蛮奇妙的，在全世界各地流行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上，他们就还是用他们自己的、 步调。 对，用自己很落后的方式在做很多的事情。 啊哈。 对，就像人家在封 iPhone 的时候，他们全部都不用 iPhone， 他们都还在用 Sony， 就是他们的 夏普。 对，然后他们的电信系统也是跟国际不接轨的。 嗯。 就他们自己的简讯 Mail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 Facebook 在红的时候没有人用 Facebook， 他们也不用 Facebook。 我们有自己的那个部落格。 对对对对对。可是 Twitter 他们就很疯、Twitter 他们就很快就办 了。毕竟他们还在爱欧美啊。 不对啊，可是欧美 Facebook 也是美国来的啊， 因为你那样才能 follow 到 谁， 你一定要申请 Twitter 才能跟到你喜欢的偶像明星 哦。他们不在意 social media， 不在意社交。 嗯， 嗯， 好啦，反正很妙。然后他们的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呢，就常就是念听众的传真，就是现场节目。然后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呢，你就传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接到、我们听到那个哔的声音， 念那个传真上面留言。 对啊，念那个留言、对，然后点歌也是念那个点歌。 嗯， 所以我们要走一个这种很 old school 的路线，就欢迎你把你的撞鬼经验跟鬼故事传真到飞碟电台，然后上面写给青春点点点0223688833，大台北地区又不用加02了，23688833，然后我们就会在鬼门开的那一天给你一个很 old school 的日本广播传真经验谈。 也许你这辈子不还，为我撑伞或对我嘘寒问暖，连脆弱都显得自然，就算你不再胖，我都不曾再提心吊胆，就算在很远窗，想象你就 12:3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的两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跟接听你的电话啦，啊，主要是接听你的电话，接听你的废话也是的，有废话跟我们说，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5，02236399555。干嘛盯着我看？ 不可以盯着你看吗？ 可以啊。 不要羡慕天空上的飞鸟，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拥抱，耐心等待生命的邀请，邀请机会与命运来到。不要羡慕海面上的孤岛，你会怀念这城市的雪， 02-36-39955，嗨，你好啊 ！Hello， 我是七九， 七九， 拯救我们的七九，你好， 嗨， 七九你好，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只是我今天就是意识到，就我今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发生某个意识到自己很没尝试的事情。 怎么了？ 就是没有，就我本来想要去换钱之类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银行是3:30关门。 那你直觉觉得银行是几点关？ 不是应该6点吗？ 对，之类就是5-6点。我就是觉得它应该是5-6点关，然后就我就后来发现现在是3:30关，然后就觉得哇，自己真的是好没尝试哦，然后就对。 你要去哪里？ 我要什么？我要去哪里？你说哪间银行吗？ 你为什么要 换钱？为什么换钱？ 哦，就是我要去韩国。 啊，你要谁哟？去韩国冲啥哟？ 就是算是出差这个样子。 这么开心？ 你要采访谁哟？不能讲哟。 也没有不能讲，只是就可以就想说低调，就再跟你们好了，是吧？然后，而且就是我某天也有在办公室听到一个同事，就是很没常识的发言。嗯，我觉得他这个更严重，我觉得这应该比不知道银行3:30关门还要严重很多。就是他就突然问了另外一个同事说：“东海大学是在台中哈？”就是他问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 等一下。 我觉得 银行比较严重哦。 没有吧？ 我觉得银行比较严重哦。 不是吧？ 是哦。 OK。 所以当时你是用很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他说：“你居然不知道东海在台中吗？” 没有，我就瞥了一眼，然后就是默默想说：“什么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之类的。 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会不知道东华在花莲啊，东海跟东华只差一个字。 啊哈。 或是东南东吴 ， 好多东字辈哦，还有东什么，还有亚东， 没了，讲完了， 没了吗？东方， 神奇， 那千九，你以前有听说过人家都会说什么？哎，我要赶下午三点半，我要赶三点半。 还是你觉得那些都是在乱讲呢？ 我真的不知道。哦，然后还有就是，而且就是我，就是我们，反正我们公司就是搬家，然后搬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是因为我要换钱，我就想要找台湾银行之类的，然后我还一直就是我上班路上，我可能就会经过什么彰化银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还一直想说怎么办，公司附近有没有就是台湾银行？ 嗯， 然后结果我就是最近我认真的抬头张望一下我平常的通勤路线之后，我发现就一间超大间的台湾银行，就是在马路的对面而已。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惊人哦，因为我已经是走这条路走了两个月了， 嗯， 然后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那边有一间台湾银行，然后就觉得， 哦，你说从忠孝敦化八号出口出来哦？ 那哈，你说哪一个？ 刚刚是真的没听清楚，还是在单纯的装傻？ 有点没听清楚，有点想说算了，这个话题不是很重要。 哦，好。 然后就是还有像就我之前住的地方，我也是就是住了一年，但是其实就是很多，我是最近可能就是我就是真的要认真抬头，然后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才会注意到说，哎，原来那边有一间可能换钥匙的店，或那边有一间什么之类的。我觉得 台湾银行的扛棒跟其他比起来，是不是真的暗很多？台湾银行是不是深色啊？ 不是啊， 对，它很低调，它真的很低调。 不是，嗯，不是啊。 那台湾银行的招牌什么颜色？ 你说扛棒，什么是扛棒？ 就像中国信托好像是绿色，彰化银行就是橘黄黄的嘛。 对，橘黄色。 台湾银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它就是镶了那个字在那个墙壁上面，这样。我印象中 它是白底紫条纹， 它有白底。 Yes。 它有白底， 就是白底，然后下面就是紫色的，一条粗的，一条细的，我记得了。 哈，国泰世华就是黄跟绿嘛。 Yep。 嗯，然后反正我就借由这个招牌的事情，就觉得它就很像脸书，就是大家只会看到自己，你知道，就是有在对有或者有在 follow 的东西，然后对就觉得嗯。小日常大启发，好，我讲完了。 但你如果把就是日常生活当作是你的脸书的话，你就会 follow 所有东西，因为在脸书上面你几乎是 follow 到所有东西的人啊。 可是我只会赞我有兴趣的东西啊，就是我理解以外的，我在我发现它以外的东西我是不会看到的啊。 嗯 嗯， 对啊，可是这不就是认识论吗？就是这是人的知识的极限啊！就是你永远都只能认识到你所认识的东西，在你认识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你认识不到的东西啊。 可是，就是脸书，所以脸书会有同温层这个东西啊，就是 我们都在一起取暖，我们都看一样的东西。 嗯，就是跟我就我的朋友可能也是跟我价值观类似的，然后我们的兴趣都是类似的，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你不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就是关注的东西可能会变得，像我假如开电视就发现，哎，原来就是或是看新闻什么的，可能就 是或是听青春点点点，就会发现哈，竟然有人这样想， 嗯， 好想要搜集大家的 脸书朋友啊， 就是的。你不知道的尝试， 就是你打电话，你今天打电话进来，可能有很多人在广播旁边说哈，竟然有人不知道三点半， 或是有人说哈， 真的要三点啊？银行三点半关哦、喔，哈、啊，我真不知道哎、 欸。人家在嘲讽我的意思。 没有。 哦，好。 七九晚安喽、嗯。 晚安，拜拜。 拜。进歌进曲。 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无能无为压的轻狂，还不都是？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落笔传神，还有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押送工厂，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我帮，心里居然填了些孤芳自赏。 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有龙笔传唱，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 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俗的无味，雅的轻华，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三十而立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陈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我是卢广仲， 我是徐伟宁， 我们在肯亚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72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鸟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的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我是小佑。 嗨，小佑。 我不是那个小佑，我是三重的小佑。 三重的小佑，你好。 哎，我想问马克问题， 请问。 我要问地理的题目。 啊，你要问地理题哦？ 对啊， 请问，请问， 我能写题目？ 请问， 那我要念哦，我要念题目哦。 好， 就是太平洋风岸潮湿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需要你慢一点。 哦，太平洋风岸潮湿的海风吹向洛杉矶山脉时，在迎风坡降下地形雨。在背风坡含水量较低的空气因下沉而增温，形成高温且干燥的坎莫克风。台湾夏季当台风中心经过东北部时，何处最可能出现类似坎莫克风的现象？ 台东。 有四个选项，我要念哦。A 是屏东 ，B 台东 ，C 新竹，朱宜兰， 请作答。 A 屏东， 玛丽呢？ 玛丽猜台东啊。 台东， 台东，玛丽答对哦。 哇 ！Yes， 从以前只要问到这个风，我都回答台东，台东不会背叛我。 可是。我选新竹了。 为什么选新竹啊？ 因为东北面过来不是会越过中央山脉吗？ 你说，你意思说风从东北来越过之后，不是应该降落在新竹那边的意思吗？ 对啊，它不是应该往西南走？ 看你的幻想功力跟我有的比哦。 台东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台东有那个雪山山脉。 对，虽然我猜中了台东，可是你要告诉我要解释说为什么在台东呢？ 我是觉得因为台东有就是有那个雪山山脉， 所以他下面没有解答为什么这样。 他解析写的蛮烂的，觉得 他解析写什么？ 他就写台东成为台风外围环流的背风侧，然后他也没有说呢，那个背风侧是哪一座山的背风侧，他也没有讲。 色吗？ 男主持人咬着自己的大拇指是。 他、啊、现在就只能知道答案就是台东啊，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那解释都是穿凿附会，就会说哦，应该海岸山脉吧，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征求地理小老师吗？ 好、啊、好、啊。 因为看起来这位同学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 对啊， 很棒。 你怎么会这么有求知欲？你怎么这么棒？ 因为我每天写地理都写得很崩溃，你要教地理都特别难。 有人知道为什么可以帮帮我们这位孩子吗？ 嗯哼，好，嗯、 好， 小佑晚安了， 好，拜拜， 拜拜。 我以前没有念过什么坎诺克风、欸， 不，那应该就是焚风吧？ 如果是焚风的话，就在屏东啊， 台东吧？ 马上 Google。 算太沉重，日子照常度过，没有什么不同。忘记你的步骤，只剩自己相同。 的确是焚风跟落山风的差别。 坎诺什么克怎么写啊？ 我不知道，但焚风呢，就是发生在台风侵袭的前后，背风波容易产生，就像台东的地方。 嗯， 落山风呢，是背的是东北季风，所以会发生在恒春半岛，在屏东。所以刚刚那题考的观念，主要就在考屏东跟台东这两个选项。 像我如此一个失败的学习者，我就是台东等于焚风，落山风等于屏东。 可以啊，这样你背起来就有分了。 这些分数啊，你看，事隔多年，孩子问我，我说不出个所以然。 半岛称为落山风，如果是在新竹地区的话，就叫做九降风哦。 哦， 但反正他们都是下坡风，就是山风啦。 嗯， 然后焚风就是 焚风，就温度很高嘛。 焚风在山脉背面的干热风。 嗯， 干热风。 那落山风呢？ 落山风是因为是落山风是东北季。是对于东北季风的冠称，所以是特别。 所以就东北季风到了屏东，它会入境随俗被称为 落山风。到了 新竹，但它一离开屏东，它又恢复成它叫做东北季风。 不是，东北季风就是东北季风，但东北季风造成的在屏东地区的那个是落山风。 那落山风的现象是怎么样？ 我也有错。 会使路面晨起飞扬，看起来会掀起黄沙，像沙漠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听起来就是风很大，这样。那九降风呢？ 九降风跟洛杉风是一样的啊，只是名称不同，不同的地方叫不一样的东西而已。 为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人对于同样的东西，可能就你那边叫你那个，就像你。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八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我是林宥嘉。 回到刚刚玛丽说的，为什么不同地方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说法呢？ 嗯， 你应该可以很快的举出同样的例子吧？ 什么？ 就说同样是薯条，可是美国人叫 French fries， 英国人叫 chips。 哦， 所以同样是焚风，然后可能拉丁语有一个拉丁语说法，德语有德语的说法，然后因为他们不同的地方，那都是同样的地势跟什么什么造成的风。 为什么不是在中文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还会分到地域性那样？ 哦，你说刚刚那个洛杉风为什么在屏东叫洛杉风，然后到新竹变九降风？有啊，中文固定说法就是洛杉风啊，可是新竹地方就是当地人就会叫九降风嘛。 哦， 就我已经先叫他的九降风啊，以后知道说哦好， 原来你们叫洛杉风， 好，洛杉风洛杉风啊，我们还是叫九降风嘛。 OK， 好。 但是对于刚刚那个三重的小右，就是最奇妙的一点是，那个不叫坎诺克风，那个叫青诺克风。 青是金字旁，在一个 金在一个欠东西的欠。 嗯， 但你把它看成坎是， 就是念书太累了。 金木水火土这样子。嗯，

1:01，还有人在写深夜习题的吗？欢迎打电话进来，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参与充满知识性的习题吧。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马克。嗨，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刚刚那个 三重小右。 对啊， 怎么了？ 我看到陆三峰跟九江峰哪里不同嘞？ 什么？你还是不知道？ 没有，我看到就是他前面有解释。 嗯，那他解释是、 就是、九江峰啊，他不是因为背风坡的关系， 嗯， 他是因为东北季风啊，他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因为台湾海峡就是比较狭窄啊，所以它的风就会变得比较强， 嗯， 风速会增强， 嗯， 所以九降风的成因是因为台湾海峡比较狭窄，跟 可是他 这听起来就超不对的， 他这么这样写的， 嗯， 有人想先问你说你怎么会看错字啊？ 那个看起来就像念坎啊。 那个字，你说看起来像念坎吗？ 天哪！ 那你知道那个字有是青吗？ 知道，知道， 现在知道了。 嗯， 对， 好的， 嗯， 好哦， 好。 那你要不要上网去看一下？ 上网？ 对啊， 可是你家没有网路。 你要不要上网？ 目前没有网路。 哦，是哦。 嗯， 好吧。 好。 那拜拜， 拜拜， 拜拜。 充满求知欲的小佑，感谢你。0223639955，嗨。 Hello， 喂，你好， 你好，你是？ 哎，是我。 对呀、啊。 嗯，我是新北的小强。等我一下，我先把 app 关掉。 乖。 感恩。 喂， 嗨。 小强要说什么？ 哦，哎，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app 上面。就是还有人在说下午不是有人问那个是大天吗，然后他说如果有看到好像是他老婆 哦， 然后就是有男生一直去等他下班，那要怎么办？ 嗯， 那我刚刚又看到他又再讲一次， 嗯， 还要提醒他说今天我老婆晚了一个小时下班，可是那个男生还在等， 嗯，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那因为他刚刚是被略过，所以我就觉得 你要给他建议吗？ 哦，对，没有，我是想说刚好情人节也快到，我是觉得建议那个男生看要不要就是看是就是准备花束还是什么，那就是看就是我觉得是晒恩爱啊，就是你可能就晒恩爱给人家看看，就是你对你老婆是真的很亲密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可是他刚刚早一点分享是说他有去等他老婆下班，对不对？ 哦，对啊，对啊， 我记得。所以他那个照理说那一个会目送他老婆上下班的可疑男子应该已经有看到他接他才对， 对啊，那我觉得基本的就是老公老婆，那他既然老婆他或许他自己也会担心害怕了，那我觉得他就是做到他应该做的，就是可能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就是贴心的接送，然后再来就是看就是他们的举动，就是可能一直反复的就是他们就是证明他们真的是很就是相亲相爱在一起，这样子就是要走长久啊。 老婆认识那个男的吗？ 我不确定，因为我下午就是也是在忙啊，一边听这样。 他没有说老婆认不认识他，这个没有提到。 对啊，这个很重要吧？如果不认识的话，那他就是单纯一个， 应该是不认识，因为他就说对方是目送他老婆上下班，以及到他老婆工作那个脸书。粉丝专业说哇你们里面的护士好漂亮， 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人这样子，如果不认识的话那就是这样啊， 嗯 嗯，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会不会是想要追他同事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啊，后来因为我不太确定他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希望今天晒过恩爱之后明天他可以渐渐的知难而退，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就是用时间来证明啊，就是至少我就是真的每天都可以的话，就是一直接送这样子。那情人节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表现得比较强烈一点， 会不会反而激起他的胜负欲啊？ 对啊， 嗯， 我可能一决胜负， 会这样子吗？ 很有可能啊，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也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想，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我遇到这样子， 我如果不想跟对方去走一些就什么去争吵或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只能做到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子啊。 嗯， 对啊，我个人的话。 好的。 嗯，那还有一个最近就是我同事刚好就是有一个他是家族旅游去玩五天嘛， 嗯， 那礼拜一礼拜二也都请特休这样子，然后好死不死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另外一个就是男同事，他刚好就是他奶奶外婆生病， 嘿， 然后就住院，结果礼拜一突然四点多就通知说已经就走了。 嗯， 对啊，那当下我那个同事是还蛮镇定的，那他就觉得他试着抓，可能就觉得他觉得奶奶就是他外婆就是最近他其实最近的身体状况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感冒变成很慢才好啦， 嗯， 所以他其实跟他一起住，他觉得他慢慢有一些征兆，可能就是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 不 OK。 对啊对啊，那可是他的阿姨就是平常都很少回来这样子， 嗯， 那他阿姨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怎么突然就没有什么就是警觉或是什么异常的状况，然后就突然就走了。 嗯， 对啊，那后来阿姨他可能就是说他阿姨的反应好像是觉得有点后悔，他平常都没有什么回去啊或是什么就是跨岛跨过来的， 嗯哼， 对啊，那就是我同事是因为他都跟他住在一起，那每天可能都会关心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虽然不太确定，他可能是还就是还蛮冷静的，因为他觉得说这也是迟早会发生，那他阿嬷也要80岁了，对啊，就想说至少他不用再操烦这些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啊，那他说他阿妈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巧合造成的啊，一开始可能是在台东，他的阿妈的亲戚就住在台东，那听到的消息是说他台东的那个屋顶被吹走了， 嗯， 那阿妈可能之后要一直联系这个就是可能兄弟姐妹，一直联系不到， 嗯， 那他变得很担心，可能晚上都一直在下套心这样子，那后来又刚好我那同事去报名那个 马拉松， 对对对，他是登山的那种，他说他马拉松他爬了三座山， 嗯， 对啊，那个很硬啊，那个报名的部分他6点就要到，所以他大概4点多就出门了吧，那又好死不死刚好他平常都大概7-8点起床上班的话，他可能会去跟阿嬷闲聊一下，那可能看一下他的状况什么之类的，那刚好就是他那天又4点就要起来去准备参加那个路跑的部分，对对对，那他可能就看一下哦，阿嬷还在睡，那他虽然有闻到就是有尿骚味的部分，那他想说阿嬷平常就是床头都会放一个尿壶啦，所以他可能也是那个味道，所以他也不以为意，那他可能就是看一下OK， 那他就出门这样子， 嗯， 结果后来刚好他小舅又好像感冒，那又吃药，那也昏睡在就是客厅的部分这样子， 嗯， 一直到10点多 他小舅没有房间可以睡吗？ 他们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好像就是小舅好像都睡客厅，对啊，可能是因为房间都满了啦，因为他们那个住的套房可能2间还是3间，那加上他们又有2个表弟啊阿嬷，然后就他 这样，这么多， 对啊，那可能就小舅可能就都习惯就睡客厅椅子上之类的， 嗯， 对啊，那就小舅刚好又感冒又吃药又昏睡这样子，然后结果昏睡之后他觉得11点多不太对劲，他就叫表弟去看一下阿嬷的状况，结果表弟一出来就说阿嬷怪怪的，他身体都不能动，而且有尿床这样子， 嗯， 那后来才紧急送医，就是才知道，就是说可能已经拖很久了，可是这个就是真的人算不如天算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当下我会觉得听到我这同事，我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就是还在身边的长辈啊，或是家人这样子。 好的， 对啊，对啊， 感谢你的电话， 谢谢， 拜拜， 拜拜。 让我想到我今天 想要问问小迷还好吗？ 哦，对哦，他处理了没？ 对啊，小迷你还好吗？ 夜色甜甜蜜梦，想你的心有谁懂？何处吹来的寒风？却好空，温暖渐渐远离，如一个人望着星空，那一颗星才是你，我想触动。每一次喊你在我心，每一次喊你喊你，每一次喊你我的心都痛，每一次喊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每一次喊你在我心，每一次喊你喊你，每一次喊你我不想再痛，每一次喊你只希望你分享我的梦。 有电话了，02-2363-9955。嗨，喂， 喂，你好，你是谁？ 喂， 再见了。 嗨， 嗨，嗨，马克马利好， 你好， Hi、 好有元气哦。 国道小飞侠， 小飞，哎、欸，我们今天就是有认真的去玩666关。 嘿， 每一次可以吃到三十几颗。 我因为我刚刚才听啊，我在忙啊。 嗯哼哼， 什么什么小飞侠，什么记马力一分。 App 有提到你哦。哦、oh, 欸，我先把 app 关掉，稍等一下、 哦、 我也不知道小飞侠记马力一分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哈、 啊？我也不知道哎、欸。 嘿， 我现在才看到。 欸、好了，喂喂喂，喂， 我也不懂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哦哦哦哦哦，好。喂， 你是不是听不到我们讲话、 啊？嗯，好，清楚了。什么事吗？有提到我？为什么？ 我们没有提到你啊。 哦哦哦哦哦。 你要去问你要问的话，你就要去 App 上面问徐鹤鸣，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有啊，有前面有一个人留言说，玛丽有小飞侠，玛丽记一分，不知道 是不是。对啊，你就是去问他，你去问那个人说他到底在讲什么？ 什么意思？ 那六六有吗？有吗？有吗？ 有啊，都可以吃到大概33-35颗不等的 C。 嗯，蛮强的，这样不错啊。 Thank you，、啊、谢谢教练，我会继续加油。 你对啊，还有，那我下次再 call in， 我工作，谢谢， 拜 拜，好拜。 02-2363-9955，1:16的青春点点点。好，刚刚那个计分我知道了 ，App 上面有解答了，是因为刚刚三重的小佑出他的地理题目来考我们， 然后我答对了， 玛丽答对了，所以就是记玛丽分。 嗯， 没有小飞侠， 算是幻听咯。 没有小飞侠，是小佑，三重的小佑。嗨，你好。 Hello， 你是谁？ 你好，我是秋色。 嗨，秋色。 那个，我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早上起来就很有精神。 什么方法？ 就是早上起来去游泳，游1000公尺。 哦，那 我以为是说起床的那一瞬间。 对啊，那你还是已经起床了啊？ 不是，是让你一整天吧。 哦，你说早起晨泳会让你一整天都精神很好。 啊，因为我上次打架你就说，你们不是说我是2点起床啊？ 嗯。 然后呢，我今天就试着7点起床，去游泳，有1000公尺后，今天整天都很有精神啊。 好棒哟！ 然后晚上也可以早早睡的意思吗？ 没有啊，他现在 没有啊，我现在 会不会太有精神了？ 太有精神，然后你知道就过度疲劳，你明天就会睡到下午4点。 不会啊。 我觉得晨泳真的是蛮不错，早上早起运动真的、 欸、 真的蛮不错的。 可是要起来真的很难。 对啊， 就是还是我爸挖我起来。 就像当兵作息嘛，就是一早起来6点以后 折棉被， 不是6点是已经棉被折好，已经要集合了。哦、就是你要先去跑个3000公尺这样子，让你一天都有好精神。 不要拍掌，跑不动， 跑不动我去死吧你！ 啊，谢谢。 晚安喽， 拜拜。为什么游完泳的泡面特别好吃？真的就是泡面最好吃。 运动完都是这样吧？还是跑步没有？好像跑步没有，因为跑步很热。 就游完泳那一晚，那一晚，哦。 游泳相对之下真的是很不错的运动，因为好像不像跑步会这么喘跟这么热，这么累，像狗一 样。可是如果你是很追求流汗的人，就不适合游泳 哦。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 打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爱德感动现身，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就爱电你 UFO， 你好，你是谁？ 喂，你好， 你好， 我是路人， 嘿，好久不见， 还好吧？我上次要打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挂到了电话，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讲另外别的事情好了，就某日就是我到超市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挂那个标识那个牌啊，那个哇，一看哎。19块，好便宜哦！我就把它买回来，那个寒天呐、啊，结果就吃。其实这不是重点呐、啊，重点就是那个 那你讲这干嘛？ 因为我吃了寒天呐、啊， 所以然后嘞， 结果那个什么好像就是排不出来， 我说大便 排了6天，对对对对对对，6天呐、啊。 6天了、因为那个寒天的关系吗？ 对啊，我 所以六天 怀疑啊， 六天没有大便了， 不是就是很想大，可是就大不出来。 那你怎么确定是寒天的关系？ 我觉得很怀疑，因为我第一次吃寒天呐、 啊。你平常大便都没有这么久？ 都很多，量很多。 可是寒天不是会帮助？ 对啊， 顺畅的东西 啊、 哦。 对啊，我觉得很奇怪啊，是我体质的问题，还是这是不是寒天的？因为吃了寒天的关系，因为我看它很便宜啊，我第一次就买来吃啊。 好吧。 我很少听到因为吃寒天而便秘的人。 对啊，我觉得蛮对啊，我看都是一些化学产品，因为它太便宜了。 那你要不要看看医生？毕竟已经6天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6天过后就已经过了， 你已经大出来了， 就蛮正常的。 OK， 对对对， 那就好， 危机解除。 后来，我第二天，后来我过了几天，我去逛的时候他标价就已经标到标回来75块啊。 什么19跟75差这么多？ 对啊，我觉得很诡异啊。最主要他还没有什么诚信呢、啊。他本来说他优惠到10月多，哎呀，对呀，就是这样的。 感谢你路人甲。 还有那天也蛮倒霉的，睡在一半的天线，然后就把它关电扇关掉的时候，后来我就旁边的电扇关掉的时候，怎么突然我的手被一样东西喷到啊？我拿来闻啊，怪怪的味道。 那是什么？ 我猜想可能是我养的宠物吧，甲虫喷出来的，可能是吧。 那个甲虫没有在它的那个窝里面休息吗？ 就是那个 爬爬爬，然后爬到你的手臂。 不是，它在我那个水族，它在我那个小型那个水族箱那边弹出来的吧？ 它弹出来？ 对啊，我觉得 甲虫弹出来 蛮奇妙呀。 甲虫有弹出的功力吗？ 对啊，我。这次 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这种事情。 可是你确定是脸甲虫吗？ 因为我旁边也没什么生物啊。 哎，你对于很多东西都是应该吧，可能吧。嗯， 对啊，因为我旁边也没有什么生物啊，就顶多他的箱子后面有一只壁虎而已啊。因为有些那些甲虫，我有些那些 壁虎会想要吃他们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那些水果那些会有那个蚌会去吃啊，壁虎躲在后面那边啊。我想应该不可能是壁虎那么厉害吧。哦，应该是甲虫的问题吧。 好，哦，晚安了，路人甲。 哦，好，拜拜。 0223639955，1:2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啊， 嗨，拜拜。 哎呦， 哎， 超久没见，没过来给我请安啊！ 放假放那么久，现在才来找爸爸。 哎呦，你最近在干嘛？说 玩手机， 玩手机。你手机有什么好玩的？ 对啊， 你说跟人家聊天哦。 对啊。 你们朋友还在一起吗？ 没有， 没有了。 你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我看不懂。 什么意思？ 他传了什么你看不懂？爸爸帮你看看。 传信息给你看，我用截图的。 你用截图的什么意思？你要传到欧马克哦。 嘿。 你没有办法念出来吗？ 太长了，超长了。 是你们一来一往的废话很长，还是他打那一篇很长？ 他打那边超级长啊！ 他这么有诚意打了一篇，然后你居然说我看不太懂？ 我真的看不太懂。 那你传给爸爸了吗？ 现在传。 我还没收到。 我还没截图。 你根本还没截图。怎 么这么慢？ 战机雷啊！ 战机雷啦！那你没有女朋友可以聊了，你那还要跟谁聊天？ 还有学妹啊。 也不算呢。 什么叫也不算呢？啊，现在他升一年级了，所以不是学妹啊，我被留级啊，我们是同学的啦。 是这样吗？ 我看一下，是这个吗？ 你不要传给欧阳妮妮娜娜哦。 啊？ 什么欧阳妮妮娜 娜？ 我看到都是 O 开头，然后就乱传。 哦， 你是哪一个照片啊？我传三张， 传了三张。 你是哪个照片？ 对啊。 爸爸收到了没？家书要来了， 还没啊？欧马克，哎， 我丢了， 还是你？ 欧马克，哎， 也不是欧阳龙哦， 嘿，丢丢欧马克，嘿，对啊， 哦， 给了， 来 了， 来了， 起的，让我来看看啊， 爸爸要替儿子解惑了， 耶，好，我觉得你最近可以不要密我吗？我想冷静一下，最近心灵很不好。 心灵哦， 心理很不好， 嗯， 没办法冷静下来。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相处，不是你的问题。老实说，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我看到你的答案，我很伤心。我不是很喜欢你回一些嗯嗯，是我不知道打什么给你。我也不是喜欢每次出去都要带那个人是谁啊？ 他朋友。 她的好姐妹吗？ 她的姐妹，我只是很没有安全感而已。我怕只有我们两个人出去会没话题聊。我知道我自己不够好，所以拜托你最近都不要密我好吗？让我冷静心思放下来后，我们在一起聊天，拜托你了。 是我还不够好， 蛮不错的呀。 OK， 那你真的就是都没有密她了，这样？ 对啊，我是乖小孩。 那她之前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她很伤心？ 我也不知道 啊。 没说清楚， 嗯， 他没说清楚啊，我再去看看。 哎，不用了，不用了 ，OK 了 ，OK， 这样可以了。 爸爸，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你的回答也蛮不错的啊。 嗯， 他回答什么？ 他回答他很帅气的说：“如果你心里面还有我，自然会来找我；没有了，找了别的男生，我也不能管。”放手就对了。 哎呦，好像很会讲哎。 如果你爱我， 爸爸太老了， 你会来找我。这是氧气吗？ 难道是因为 这是氧气吗？对。 难道是因为真的很常在 LINE 上面聊天，对于打这些东西会变得很得心应手吗？ 也不算吧。 反正你本身就是对感情就是如此豁达就对了。 maybe 还没踢到铁板呢。 好啊，那很好啊。那你现在聊LINE，那跟谁聊呢？ 各种群组。 哪一种群组？ 欸，你知道现在 LINE 群组已经打开200人上线了吗？ 我知道啊， 现在最多到500人了。 谁那个群组没有500人？ 可以开那个，他又可以下载一个什么东西的，然后无限制。然后日本有一个是，日本好像有，好像日本好像无限制。 嗯， 然后台湾三人只剩下40个人了，就一天删除人数。 什么意思？一天删除人数？ 就是你可以踢的人数的数量。 一天只能踢40个人。 对。 哦， 以前无限， 但现在一天只能踢40个。 对啊，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是50个。 那一天可以加几个呢？也无限。 有些现在有限制了， 一天加的人也有限，然后最多的上限是500。 那你加别人好友没有上限，可是你邀请群组的上限。 啊哈， 好像邀请群组好像是20个吧？ 那你都在哪些群组里面聊天啊？ 嗯， 打电动的 没有。是朋友的， 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话可以聊。 我有140几个群组。 你有140几个群组？ 对啊， 都有在运作的吗？ 差不多吧。 那你每天打开 LINE 不就9999什么之类的？ 对啊，所以我已经不去把它变成零了。 好夸张哦！你快乐吗？ 还不错啊。 那就好。 快被定了。 爸爸会敬你哦， 我妈， 妈妈会敬你哦， 对啊， 啊，应该敬的啦， 对啊，高中就不让我玩了。 好，你好好的过这快乐的暑假吧。 嗯， 拜拜， 拜 拜。 人活着来就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想要你， 一段未完待续。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和你？说不清谁又是谁的黑影，泛起回忆你不愿交代的剧情，回忆泛起等着等着快要窒息，是不是得了 say sorry？

么一万个小时这个周末要在 TICC 开唱的宇宙人，不简单，真不简单。1:42，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个言，一起聊聊天。飞行时间，星空飞行模式提早启动， 1:4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心醉心碎》，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克普勒》。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 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求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巧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And answer all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Oh, you raise me up. 挪威十几天来美声传奇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yeah, ，放暑假喽！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宿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Hello， 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棒棒棒》，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如海的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下班啦，各位， 跟大家说声晚安啦，各位 晚安。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好梦。 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啰嗦，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oh。 陪着我心情没有翅膀飞不起那点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很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多好。我的

可爱的左左右右，这一首飞飞飞，小朋友真的长得非常的大哦。前阵子看到新闻，大家就在说，哇，看到粉丝团这个 PO 的他们的宣传的新照片，这两个小女孩怎么腿变得这么长啊，变得好漂亮。